愿是千般苦我干洒万里寒转机冷暖这位出国书房之热龙奔腾随革命放光烟大干社会主义最有功啊打完了还要再打干啊啊、争分夺秒抢时间争分夺秒抢时间钢花传奇军旗的报告台如果迎风行啊壮志从云天前途和创业继续革命飘动的自力更生科技高峰战争盘永远跟着华主席呀、啊我们目标一样实现啊